想着想着，心头拢上了一层不爽的怒意。乔家原本还停留在空中的手突然直接就探了过去，没有任何预警的扣住依然在睡梦中的男人，狠狠地吻了上去。烟掉在两个人的中间，因为动作幅度太大，两个人的牙齿直接撞在了一起。郭林睡到一半几乎是被吓醒的，等他掰着乔家的胳膊要往后别的时候，嘴唇上几乎可以用蹂躏来形容的感觉终于唤醒了他几分理智。 操，这什么情况？大半夜的你梦游吗？ 已经做出擒拿状态的手臂改成了推压的动作，郭林用肘抵着乔家的肩膀，抽空想要发问。 你毛病啊。 不过一开口，只不过是让对方本就不怎么温柔的进攻更加的长驱直入。郭林这辈子活到这年纪也没被人这么吻过，一口气没接上来，差点直接憋死过去。尤其是以两个人目前的姿势，他完全处在受制的境地。乔家在意识到这件事之后很得意地笑了，他很满意郭警官的反应，在这个吻持续了几十秒之后才勉强松开被他压制住的警官。郭林因为适应不了黑暗，所以一时还有些抓不到重点。不过这时候就算他脑子没清醒，身体的本能意识却醒了，下意识地抓着对方的手腕。郭林下个动作是往后腰摸，他想找枪，摸空了才想起来配枪早就上缴了，而且面前的乔家也不是个适合让他拿来做靶子的对象。不过他这几个出于本能的动作，乔家却看得特别清楚，他玩味地笑了笑。 郭警官，你知道落在黑社会手里的警察一般都是什么下场吗？ 一边说一边带着讽刺的啧啧出声。乔家的手指沿着郭林的鼻尖往下游走， 都是很惨很惨的。 话刚说完，他猛地站起来，用力将欲挣扎起身的郭林按在沙发里。在两个人的重力之下，本来就不怎么结实的沙发发出脆弱的哀音。郭林觉得自己肋骨差点没让乔家给按折了，一口气没接上来，他窒息地懵了一瞬间。但是跟乔家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一瞬间的迟缓是很要命的。 乔家，你大爷！ 终于搞懂这人是想干嘛了，郭林脸色大变，膝盖下意识一顶，要将人撞开。但是躺在沙发上，他的力无从发起，这一抬腿只不过是让乔家更加轻松把自己卡在了他的双腿之间，两只手稳稳地架在他的腋下。如果两个人现在是站立的姿势，乔家这是标准的擒拿。 你要是不怕被乔简看见，大可以吼得再大声点啊。 你用你弟威胁我。 郭林吼归吼，声音还是下调了不少分贝。 谁的弟弟好使就用谁的。 语带双关的说完这句话，乔家十分流氓的一手罩在郭林的胯下。 反正他早就知道他哥是什么人了，我洗不白， 只要能把你拖下水，我横竖不亏呀。 那个一天到晚想在乔简面前装出一副英明神武德性的人可不是他。郭林平时端得那么顺手，早该料到有一天会落得这种下场。装逼遭雷劈呀，千古不变的道理。郭林觉得乔家大概是吃错药了，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可是就算是发疯，这疯反正是发出来了。郭林因为错过了最佳的反抗时机，所以处处受制。 上次没好好看你，这次我要全赚回来。 因为郭林有可能感染上艾滋，他才会让身下的男人在第一次占那么大的便宜。不管以后如何，反正一次不少，两次不多，乔家怎么也得把这个面子找回来。被压在下头任人鱼肉的郭林依然没放弃抵抗，只是动作大了就会碰到旁边的玻璃茶几。乔家这猫窝一样大小的地方，处处都是碍事绊脚的东西，在深夜里哪怕是轻微的碰撞都跟打雷一样。真要被乔简看见，郭林光想象一下头都要炸了。所以再精明的警察也不要跟小混混比耍流氓， 深切地认识到这个道理，郭林在乔家手上一个猛力收紧的劲道，同时闷哼了一声，然后耳边就传来了得意洋洋的挑衅。乔家深知自己的优势是扛不住持久战的，郭林这种人哪怕给他针缝的空间也能翻盘，到底是经过训练的刑警，耗得越久对他越不利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。这个决当然不是结束全局，而是快点开始。一个吻又压下去， 我操！ 就算嘴巴几乎被乔家全堵上了，郭林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声。不过到了现在为止，郭林依然没搞懂乔家是被什么刺激成这样的，明明昨天这人不是还没事吗？本来以为早前他那番话多少起了点作用，至少他看出来乔家不是完全没有触动的。在原本严肃慎重的情形下，乔混混是怎么突然兴起了念头做这种事儿的？ 你是疯了吗？ 虽然心知对方肯定是要做到最后，郭林还是有点抓狂。 你遗言都交代完了，我不抓紧时间占便宜，难道以后留着监尸吗？你不是要拯救我？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。我这种人天生就好赖不分，你大道理说的再多都没用，真活得出去就换个办法，把我伺候爽了，说不定我真的会改变主意。 柔情政策用的人恶心，他乔家还不至于需要他郭林说那种台词一样的东西来哄，把他当什么了？乔家有火气，郭林也没多好脾气，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理智在听到乔家这番话的同时彻底崩盘，他有点不管不顾的一手掰着乔家的肩膀，一手卡着他的脖子，翻身一滚，两个人一起摔到地上。